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7月9日星期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真系大件事之后嘅第二日， 首先就时序上啦，我哋先讲早少少嘅7月7日， 咁就 高桥和希就过咗身， 游戏王作者， 即系佢咧就系意外身亡嚟嘅，即系有啲似小新个作者啊，个井义人，佢就 潜水 期间，即系嗰啲佢自己啲嗜好啦吓，咁啊，因为佢一个人去做浮潜嘅，咁啊，直到系预约嗰啲的士啊司机，唔见佢蒲头，咁啊走去报警，结果就发现佢就着住浮潜，仲系着住浮潜装嘅状况之下嘅浮尸喺度。是咁样发现佢死咗身嘅。 疑似尸体有被。 唔使疑似㗎啦。 就感觉佢我睇音佢咁讲嘅感觉我点报呢就係有可能被鲨鱼咬死。可能啦。 即係因为佢到底因为佢发现嗰陣时候未有法医判断我哋而家呢一刻啊。都发现个鉴定仲未出㗎嘛。即係只能喺案发现场度见到就佢嘅尸体系有破损嘅。咁到底系人过咗身之后再俾动物去咬佢啊定係因为嗰个伤口而令佢过咗身呢其实而家我哋录音呢刻都系未知嘅。咁。 不过就安息啦因为游戏王作者就。 因为好突然真系好突然喎系讲緊啦系出塔突然间见到一大站无啦啦睇游戏王。就知肯定系出咗事噶啦，系嘛？ 嗱，咁呢单嘢咧就类似嘅，咁我寻星期，咁就星期五啦。咁我喺公司做紧嘢，突然睇一路睇 Twitter 啦，突然间见到我安倍前首相，我知道一见到佢 Twitter， 突然间成30000+个，就系9:30啊，就系11:33-34左右啦。突然间30000+安倍，我知道一定濑嘢，跟住揿。安倍枪击，哇，唔吓系嘛？62年内未发生过嘅咯，呢啲嘢。 一夜之间，日本国民突然间记起咗。 原来佢啲首相好危险。 呢个日本首相系咁样，系一个高危职业嚟。 记住喺战前上面，日本首相唔知已经系有绿色狗俾暗杀咗，唔系系刺杀，唔系暗杀，白名队嚟嘅。咁安倍个外祖父岸信介就遇刺，但就生还。 其实呢就唔止嘅就呢啲系比较有记录啊日本其实成个日本嘅历史呢都系好多呢啲刺杀嘅唔一定刺杀嗰个年代都暗杀啦或者应该咁讲啦都冇咁多公开场合啦直接去刺杀嗰啲政敌啊嗰类嘢系其实喺日本呢系几传统下㗎你睇返日本历史你就知㗎啦。 嗱好简单我最简单就系、是。英田门外之变正义直拔被几个武士怼咗跟住新草事件然后莫末天珠跟住去到之后呢就12651212一连串日本首相啊前首相死好多㗎啦係去到战后最有名就岸信介因为佢就係当时首相嘛。咁呢就身口疑似就暗杀咗一个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嘅政治人物就成功嘅嗰次1962年。咁最后一次系叫做啲有咩政治咧？其实呢如果唔计首相或前首相嘅话呢其实日本每隔10年8载就有一单噶啦。 呢个应该算系佢哋文化之一部分嚟嘅，即系 天主文化嘛。 系啊， 总之有咩三长妇女就怼瓜你，就再怼你。 即系佢可以会因为政见不合而怼对方嘅，就因为如果系国际上嘅话咧，就相对咧就佢系通常系要做某啲嘢，即系譬如话佢个人个影响力太大。而且系杀咗佢就可以解决咗绝大部分嘅政治问题啦。即系你咁嘅情况下咧，先会用呢个暗杀嘅形式，或者系刺杀啦吓，去阻止佢去即系 做啲嘢啦， 终止佢嘅政治 生涯啦。 系啊，因为有时其实某个人，譬如而家做紧首相嗰、那个，咁可能系根本上其实佢唔喺度，都有个另一个喺度嘅，即系。我唔举太具体嘅例子啦即係你喺我哋呢边嘅就已经系啦就算边个落台下一个上台系可能有少少分别嘅即係可能具体执行上啲嘢有少少分别啊风格啊行事嗰啲有少少分别但个大方向唔会喐嘅。咁嘅情况下呢喺西方或者一般社会入面呢就唔会举行就唔会暗杀啊嗰类嘢㗎啦因为杀佢都冇用。 嗯、 即系甚至对自己其实有害啊，因为通常最开始我第一听咧嗰时咩啊，对攞去用同呢个陈水扁暗杀事件去比，我谂紧哇边有得比啊大佬？ 差冇得比噶， 哇你调翻转你好简单啫嘛，你嗰阵时陈水扁暗杀点解成日会俾人话系自导自演，就因为嗰阵时就已经系两边五波，系因为呢个暗杀事件先勉强压过去赢到噶嘛。 但是呢度入边，喂，自民党我冇躺着都赢啦、啊，系讲紧赢几多同埋点样分布法啫嘛，即系完全冇咁嘅需要噶，完全冇噶， 完全冇关系嘅呢样单嘢嗱， 即系纯粹就系呢个选举前系暗杀高峰期嚟噶嘛，咪因为刺杀啦， 从来都系噶啦，从来都系嘅 啊。 咁我讲翻啦呢单嘢，咁咧疑凶就山上彻也咧就系、是、前海啊海上自卫队成员， 确认咗噶啦， 确认咗，咁、就佢就用一把自制，佢有人讲法咧就系土炮枪，亦都有人讲法用飞弹机做枪，总之系自制枪。 自制枪嗰个唔系 3D 打人，可能有部分部警系用 3D 打人打出嚟，总之就系凑合凑出嚟嘅。 系啦，土炮枪啦，咁就系、因为条片咧，我睇好嗰个版本，因为你知啦，啲咁嘅企业木箱上面演讲呢啲片，好多人即场拍片噶嘛。 本来喺正常情况下，本来就好多人影紧，所以就好会有我最少见咗三四个角度去影啊，即系最戇鳩嗰段片就系、是、呢头枪声响之后，佢个镜头向下垂， 唔系太咗跌咗部电，太咗木，太咗垂，揞咗头嗰种啊。 一系就跌 Q 咗电话，一系就咩啦吓？ 就正常嘅，因为如果你喺嗰种情况之下仲攞手机拍嘅话，你又系假噶啦，因为 唔系啊，有啊，即系你如果系睇戏嗰啲，佢周围又系好近，有人有啲民众。睇紧嘢噶嘛，继续影啊！ 但对日本人嚟讲，呢个一听枪声拆到柜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嗱咁讲翻咁咩嗱？睇条片咧，佢就系大约五公尺左右，五至三公尺左右咧，开枪开咗两枪，一枪中头，一枪中左胸，咁就即场就昏迷，冇咗心跳埋知觉噶啦，就送咗去医院就抢救无效。咁呢单嘢其实就真系震撼全世界，因为日本62年嚟冇发生过首相被暗杀嘅事件。同埋好搞嘅笑就系、是，首先海志死人都撇，海志就扑晒出嚟就话，虽然嗰我又系有个叫咁，我有个前侍卫都成日系叫呢个名，都有个同日出生，但系唔肯定系佢，海志吓到濑尿，死人都想撇清关 系。就算真系又唔系有什么大不了咧？ 咪仲有一样就系、是、咁，要记住一样就系、是。日本军官刺杀政要系好传系佢嘅传统文化嚟噶， 都系传统嚟噶，即系啱啱噏嗰一扎咧，好多都系军人或者系有军事背景噶。 唔系五一二事件、二六事件咪系咯？ 啊，即系现役军官怼冲入去政变，嗰个其实政变嚟啊，忘记边单啊，嗰个根本就系政变嚟啊。即系都有啦， 多得很啦、啊。日本武士杀我代官系佢哋嘅使命嚟。 所以咪话系真系一个文化嚟噶。即系调翻转讲，你而家怼冧安倍晋三，又到底有咩影响啊？对成件事，甚至对呢个所谓嘅后安倍时代，即是你而家岸田啊，佢上咗台之后，佢依然都系行紧安倍经济学噶，都系行紧安倍个所有策略，所有嘢冇改变过噶。就算你怼冧咗佢，都唔会有改变，因为都系嗰、那个通都系依然。喺度，直到下一次佢哋党内啊，唔系大选啦，即系你参议众议院改都冇讲系自民党嘅大选，即系党内个竞选改总裁啊，都仲要成个党派系重写啊要。 嗱、 就是， 派系重写咧就真系头痕噶啦，因为咧虽然话落咗台，但系安倍派咧就依然系最大势力嚟嘅。咁而家好啦，你嘅龙头大佬突然间走咗。成个安倍派系喺今次大选之后会点咧，就真后行噶啦。嗱，仲有一样嘢嘅，补充下啦。咁个疑凶就话今次唔关政治问题事，纯粹就系因为宗教，我谂应该系宗教团体有关系， 宗教原因啊。 系啦，但系我唔好信嘅，通常一定同政治有关，只不过可能当时唔讲嘅，冇人知噶啦，呢啲就。 啊！提一提佢把枪啦，一开始咧好多人报咧就系报散弹枪嘅，咁好多人都讲咗噶啦，呢个就唔可以怪得啲记者嘅，因为个样咧系有几分即系外，因为嗰啲通常都 似系锯断咗猎枪， 系啊，就系佢个两发枪管个样，其实点解咧？因为咧补充少少知识啦，其实枪械本身啊，其实杀伤力完全唔喺派子枪入边嘅，所有嘅能量怼冧你嘅能量，全部喺粒子弹上面，枪只系令佢一个顺利激发嘅装置嚟啫。好撚土炮都，佢枪对佢最大影响，只不过系粒子弹啊，到底飞得顺唔顺利，准唔准？ 但系佢有几大伤害力，全部都系粒子弹入边去讲嘅。 而日本人又日本咧就即系有啲人啦，香港有啲人就奇怪就点攞子攞子弹？我心日本有猎枪会嘅，日本好奸真。你知去啲喺深去嗰啲乡下地区搵猎友会，佢专打即系一到冬天咧，夏天咧嗰啲红嗰啲灰熊走嚟蒲出嚟嗰时候咧，你问佢搵讲真，你问佢攞火药攞子弹用乜嘢啊？一定有办法， 无论嗰支系散弹枪又好，系手枪都好，根据个枪管咧，比较似系自制嘅手枪激发散弹枪子弹。 嗯， 因为嗰种散弹枪子弹系滑膛噶嘛、嗯，你手工做嘅枪最难做嗰样就系佢个膛线。咁、嗯、如果你做滑膛枪嘅话，咁咪唔使教嗰啲嘢咯。你唯一要担心嘅就系枪管咁短咧，就会射到四围都系，咁佢就唔可以好远去射，咁佢所以佢点解要咁近？咁接近佢去射，咁啊，即系我谂大家都可能听过，有人真系屌鸠当年炸放烟光。 哦，佢唔系嗱，依单嘢咧就佢话炸放烟光，就话咧当时有人走埋阿安倍身边，咁咧法院就话呢、這个就判咗就话佢系有权走埋嚟嘅，你唔能够阻止佢。咁就有人咁咧就有啲人就乘机就话，如果当初系咁，当初你唔系判呢条法案，咁安倍就会死。我心谂， 你都黐筋， 黐捻线。第一，你大佬你选举唔通你同佢隔喺百公尺啊？ 重点系佢啱佢个位置系冇错好近嘅，但系嗰个判决只不过系话你唔可以阻止佢喺度屌鸠你系咁样嘅啫。但系如果你要暗杀一个人咧，或者刺杀到我啦，你开枪之前你系咪会去屌鸠佢先啊？有冇咁咩啊？即系真系大大声天诛，你诛个诛字都未捻讲完啊！成班人成班保安扑鸠嚟涌咧，涌过嚟啦。就算有冇呢个判决都好，系咪先？ 唔系嗱，好我睇翻历史啦。 实系办支持者噶嘛？ 1960年嗰单沙口义刺杀日本刺杀浅草次郎事件，佢冲上台用把挟叉冲一佢两刀啊！咁乸远，起码五六公尺，佢冲咗上台。喂，你真系要杀你嘅话咧，系禁唔到噶。尤其是咗一样嗱，呢个另一个翻就系佢话呢啲人话 S P 保安弱。 喂，大佬日本嚟嗰度， 同埋就系佢前首相，如果个前首相都好似现役首相嗰种保安法，你知日本几多个首相啊？ 嗱，先讲啦，系佢哋系有专属政府派俾佢嘅专属保安， 但你唔会去到现役嘅现首相嗰级数咁，肯定系唔会噶啦。 嗱，远嘅我唔讲，我哋讲翻我哋噶，即系现役嘅特首就应该系好似八定十几个保安嘅，前特首咧有嘅两到四个， 就咯， 实有级数差距，因为佢哋嘅风险有分别噶嘛，即系而且一个日本，一个美国。你同嗰啲美国嗰啲总统比，喂，点有得比啊？人哋持枪国家嚟嘅日本，点解佢攞住啲咁嘅土炮？即系话日本冇枪买到啊嘛，即系。 同埋一样嘢就系、是，就算美国前总统都唔会用十几个 SP 啦。 咁嗰阵时佢系讲佢巡游紧噶嘛，佢嗰阵时系有嘅，十几唔止十几个，你外围少少仲有好捻多啲。 唔系现役就系有，但系前就唔会噶啦，即系你。 前就唔会啦，系啦。 即系话就小布殊咧，唔会有一对 S P 保护佢啊嘛，有几个一定有嘅。同埋就系你真系冇谂过就系、是、安倍其实喺印，即系佢喺国内里面佢嘅会嘅受水会俾人刺杀嘅可能性，其实系属于几低嗰种嚟嘅。即系话就杀佢冇意思。 系啊，有啲好地地无啦啦，而且仲紧要系咩咧？啱啱我哋一路讲啦，如果你数翻，我谂我哋数嗰啲刺杀嗰啲案例或者自己上 Wiki 揾啦，其实绝大部分行空者咧。嗱，系军方背景嘅固然又多啦，就算唔系军方背景啊，都系右翼背景嘅，即系呢个唔系我想乘机走去踩右派，系因为佢哋个理念上啊，比较会信奉天珠啊嗰一套嘢，通常系右翼噶嘛。咁阿安倍已经好右噶咯，老老实实，即系佢系就算系自民党啊，党内啊都系右翼嗰边嘅嘛。咁即系左翼要行呢套咧，就比较少听啲咁嘅事咯，老老实实。 嗱，我回顾一下日本首相嘅惨烈历史啦。1906年，伊藤博文喺哈尔滨俾人枪杀；1921年，元敬喺东京站俾人刺杀；1930年，滨口雄行喺东京站射杀；1932年，犬养毅515事件；1936年，齐藤实226事件；1936年，高桥自称226事件；1906年，岸信介刺伤。几辉煌历史啊！ 之后就比较少啲咁大粒嘅政客俾人刺伤。 系啦， 一般政治人物被枪杀咧，仲有嘅系你唔会、嗯、即系所以 BBC 咁震 ，BBC 咧话日本都变成咁噶喎。你记你日本而家太浅啦。 你对日本系有啲咩误会啊？ 你对日本而家太浅啦。日本做政治人物系俾人怼，俾人开枪打，系好常见嘅事嚟噶。只不过曾几何时 ， 只不过依几十年嚟大家和平咗。 啊，而家咧就真系少咗啲啊，亦都冇乜必要去咁啊，因为当年譬如犬养毅当年啊，系讲紧文官上场压捻住啲武官，谂住啲武官唔捻爽，所以点解咁多军人出身就系咁嘅情况？因为调翻转嘅话咧，文官体系嘅人啊，或者其他人啊，系唔会对佢哋去做刺杀呢个动作嘅，咁、嗯、就系咁简单啫嘛。 所以搞，所以呢单嘢真系，我呢样你。BBC， 你对日本人嚟讲就太浅。 然后咧，另一样就系、是、跟住就即系啲人啊， 系我哋最亲，我哋叫让人安心，值得信赖的东京电视， 即系依然系继续报佢个我唔记得今次系乜嘢，系总 嗱整食饮食节目，整海苔自主规制， 即系 咁就当其他电视台全部都做紧突发事件嘅时候。中英时候依然顾我哋继续播嘅饮食节目， 咁啊，其实好正常，因为佢哋冇突发新闻嗰边嘅冇个 team 噶嘛， 佢冇特发 team 噶， 啊，佢系新闻 team， 最多就系新闻 team 嗰个人，如果咁啱坐喺度，就可以带个出个字幕系咁多噶啦，冇噶啦， 佢会做特，印象中佢最上一次会做所谓突发节目就系、是、乌克兰俄乌战争，原因就系、是。俄乌战争佢又唔谂住派咗个乌克兰采访嘅，纯粹喺电视台搵几条友喺度喺个 studio 喺度讲成日啫嘛， 唔正常啫，即系 平啊嘛。但系喂，呢节目你搵直升机喺高空影，跟住搵成 team 人飞去奈良拍，大佬钱咧，因为相传咧，当年佢做突发节目嘅年代就系、是、第二次沙林事件啊，做成日突发节目，结果。月尾埋单，吓捻到东京电视台班高层面都青埋，之后就从此就取消咗呢个突发新闻组。 啊，提及话做新闻其实好捻贵嘅。 好啦，尤其做突发新闻，你好啱睇下其他电视台，由TBS 啲喺天空搵直升机喺度影，跟住搵几个 cool 人一路追住追住安倍超安倍夫人官邸，跟住又追，跟住去各处追住各个政要。喂，人呢？钱呢？ 重点系冇乜必要，其实你都系咁样报嘅啫嘛。其实你影唔影嗰啲嘢都冇咁样报噶啦。即系你反而自己走去揾下有冇揾到现场拍片，仲紧要啲啦。 哇，多到我而家睇到就，我知啦，多到飞起啦。 所以 YouTube 系咁铲啊， 但系放心 ，Twitter 唔铲嘅。 Twitter 暂时仲未有要求铲，因为其实是新闻嚟嘅啫嘛。 因为暂时嚟讲啊 ，Elon Musk 又唔买又买，又话又跳出跳入，唔好理佢啦。 你睇新闻嘅话咧，就仲有一样嘅就佢啱啱出消息嗰阵时啊，好多都系话咩心肺停止啊，乜乜七七啊嘛。我提一提各位，你睇日本新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香港报新闻咧就系、是、重伤送院救治，跟住或者系送院后证实死亡，乜乜七七噶嘛。如果写心肺停止咧，你基本上咧，你可以当成等同于送院后死亡，但系未完全确认，只不过系咁啫。好多人就谂咧，希望佢冇事啊，大步揽过啦。 啲啦，你心肺停咗，仲冇揽过。 即系你受枪击而心肺停止咧，基本上你当佢系死咗噶啦。如果你系嗰啲譬如话心脏病发，然后心肺停止咧，你可能仲有得救嘅。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唔可能嘅。佢只不过呢个字嘅意思，即系话佢死咗。但系我哋而家未可以 firm 佢系死咗。 即系医生未 certify。 或者系医生都 certify 咗啦，但系电视台未敢 certify。系啊，就算有啲报道嗰阵时啊，报嗰阵时咧，其实我肯定医院嗰边已经确认咗佢死亡噶啦，但系佢哋要再三证实，而且一般我哋香港报嘅咧。即系汽车通常就炸成炸记者又涌去医院噶嘛，跟住只要一个人行出嚟话佢死紧咗，咁通常医生啦，听到嗰个咧通常就唔系记者嘅，因为佢哋入唔到嗰边噶嘛，咁啊通常系家属啊嗰类嘢行出嚟就话佢死咗咁样啦，啲记者就会报或者系就会传到四围都系噶啦，咁样香港就会报送院后证实死亡啦已经，但系咧喺日本咧唔得。咁样佢哋唔算嘅，佢哋好呢方面好你话保守又好，你话谨慎小心都好啦。佢系真要电视台自己本人去揾到譬如医院嗰边 发言人 话听啊乜乜乜宣布死亡几时死亡死因初步判断死因系乜乜七七，即系噏晒呢扎嘢，佢先会肯落个标题死亡确认。 所以个时间点系差好远嘅。而各位祈福中嘅时候啦，我唔系想串你哋啊。你祈福中嗰阵时咧，其实佢已经听紧仓噶。 我当时我十一点九个字听到话心肺停止嗰时候，我哦冇啊，冇得救啦。 啊，即系、哦、即系因为心肺停止唯一可能救得翻咧，就系佢真系心肺相关嘅心，即系心脏病发，咁啊就有廿分钟左右时间，你睇医用啊嗰类都有提及到噶啦。嗰啲就有得救嘅，但如果唔系嘅话咧，唔好意思，佢呢个机率系非常之低噶啦。 咁咧，最后咧就系、是、我关于呢单嘢，最后咧系一个地狱一个黑色笑话、就是，就系我系追开确认公村楼系咪安倍晋三啦。 啊，你讲地狱笑话就唔介意讲多个啦。啱啱讲先讲高崎和希啊嘛，啲人咧就系、是、攞副，咁你通常你报新闻要黐张图噶嘛。有啲自媒體啊 ，Facebook 啲 page 啊，嗰啲冇咁正經嗰啲咧，攞嗰張圖係乜嘢咧？激流狀，哇！屌喇聲真係地獄到你咧。然後呢兩單嘢加埋地獄咧，仲有一單嘅就係、是、哦，我最中意天獄點解上帝要先帶走高崎和希咯？而佢驚佢用死者蘇生。完捻全唔关事，但系 接底地接底落呢啲地狱强咗， 即系好捻地狱啊！真系即系五 C H 班友仔真系几捻地狱都有。 但系、但记住一样嘢就系、是、笑话从来就系呢啲嘢开始啊嘛。我哋冇政治上嚟唔正确嘅。 哎，唔紧要，我哋中国嗰边都有单都有一个好、我唔知算唔算地狱笑话，就系佢事发前一日。因为佢连续几日演讲噶嘛，事发前一日，咁佢就系话，诶、哎，佢又黐到好近，大家都知道最近你可以隔几米咁大把啦。佢话喺度附近，啊，我已经喺前首相同首相前面啦，组织交俾我又冇一定会完成嘅。咁结果第二日咧，嗰阵时大家都系咁，佢系谂住系开玩笑，虽然事实上都应该系谂住佢开玩笑嘅， 搞笑啫嘛呢啲。 啊，但系第二日佢又真系出现个消息，跟住佢就话：，喂，冇，唔关事，唔系我真系搞出嚟，即系。 嗱嘢，佢唔系咁正常嘅。喂，讲真，吹水嘢，唔系嗱，好啦，咁讲下另一单系，其实就少好多好多好多，甚至叫无伤大雅嘅，就系、是、 相对嚟讲啦，相对 咁咧就。咁咧就系Liana 嘅三位成员伊达小百合、Payton、Naomi 同埋 Liu 就喺七月三号嗰时候坐的士就食咗小车祸，咁Liu 咧就撞伤咗少少啦，佢话撞即系撞淤到啦，其他两个就冇伤，但系咧咁咧琴日就咁咧喺七月八号咧就话由于Liu 咧嘅伤势咧仲未好得晒，所以就取消咗七月九号嘅新放送。 应该主要系因为佢要做入佢点讲嗰啲检查，即系因为有时你撞亲咧，你唔知道你到底纯粹只系少少撞到少少瘀咗啊，定系个骨头有裂到啊呢啲嘢，因为佢哋呢啲会你只要一跳咧，你同骨头如果你个骨裂咗，你就要一定要本来就好正常冇乜事嘅，但系如果你嗰一刻去做剧烈活动嘅话咧，就可能会引发大伤势嘅。所以就小心起见你咩啊？ 系啦，同埋都觉得可能系撞到块面，有瘀痕咁样。因为讲嘢其实撞，如果小车或者你突然刹车啊，咁你冚埋前面嗰、那个座位嗰度咧，通常就会冚到个面啊，嗰啲咧就会有瘀痕嘅。咁衣上镜唔好嘛。 啊，咁啊，到亦都可能系撞到手手 脚 啊比较少，手手脚脚嗰度吓。 通常最撞头。突然间嘣一声撞埋个头，你如果冇绑安全带嘅话咧，个撞埋前面个车嗰个车椅嗰度咧，系会瘀咗嘅。咁呢啲计诶，最紧唔好上镜啦呢啲。咁祝佢执阿 Liu 就快啲好翻啦。好啦，呢单就阴谋，就系、是、又系本周最大花生。咁咧蒙面超人Revice 就走红嘅女演员就浅仓唯，咁就佢就俾八卦就快嚟爆佢同公司一个同事务所一个男艺人细谷口令就秘密交往，咁咧冇几耐咧就浅仓唯就话佢屋企俾 stalker 入侵，咁佢就喺自己嗰个 Instagram 度爆大镬话佢佢屋企俾人stalker 入侵，佢跟住佢就去咗细谷口令嗰度避难，而公司就跟住咧同公司讲话叫佢搵地方，即系搵地方俾佢即系安全屋啊，俾，但公司冇睬佢，而佢就话佢就暗示啦，成篇嘢冇讲，但系暗示就系公司有人去事务室放料俾百怪杂志，然后个 stalker 就系直情系佢公司搵人做嘅，即系话简单，即系佢暗示就系、是。公司揾 stalker 就去入佢就侵就跟踪佢入咗佢屋企，然后就揾然后咧当阿而当浅仓唯去咗佢朋友阿细谷口令嗰个避难嘅时候咧就影相。 呢、这个情况咧，我以上我所知啊，日本有部分嘅艺人事务所咧，其实对个旗下艺人嘅控制咧，系 其实同呢、这个Stalker 冇分别嘅，即系佢真系去入佢屋企去装偷拍摄影机啊，之如此类乜系，因为佢知道佢地址噶嘛，即系就算佢冇锁匙都好啦，总之要扮人教难，唔系好难噶啫嘛，即系会有啲咁嘅控制程度，惊佢去搞啲咩奇奇怪怪嘅事出嚟啊，系日本嘅呢啲咁嘅事务所系有咁嘅案例啦，应该有最少咁样讲啦，即系 咁呢单嘢就炒得潮肉都算系几热嘅，因为。冼中唯真系系近年嚟红呢一年嚟就红得超快嘅新女艺人啦。咁依家又而家又系哇 ，stalker 爆佢，哇定爆门就帮佢入咗佢屋企。去到依程度嘅话咧，去到依程度跟住入冼中唯就越过事务所喺自有 Sam 大控诉，去到玩到程度咧就花生米十足嘅。咁之后而家情况点就未知。 嗱，啱啱我讲讲啦就，但可能事务所本身想控制艺人系一个可能嘅，另一个可能比较细我认为比较细可能咧就系，咁佢入边所有相关嘅员工都知道佢屋企地址啊嘛，如果咁啱有佢嘅 fans 嘅话，即系咁佢会唔会利用职务因利成变咧？呢啲咁嘅例子其实都有存在嘅，但系相对比较少，而发生的话咧，有部分公司为免传出呢啲唔好嘅嘢啦， 唔出声嘅。 就禁消息，即如果你太觉得太难理解，同你学校禁消息一样嘅，你喺学校犯事咧，好多时可以唔报警，佢哋就唔报警噶嘛。咁大家翻个学套听都有印象啦。咁呢类系有可能，应该可能系呢一类事件嘅。咁就是请冇回事咯。 即系呢单嘢一路睇落去啦。嗱，咁讲下啲冇咁唔发生嘅嘢嘅一般消息啦。 跟进啦，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啱啱先讲完佢个消息啊嘛，咁我哋嗰阵时讲紧冇片，讲条毛咩，咁而家 OK 有片啦， 咁就不如有片都好似冇乜嘢睇， 最少你可以睇到佢个动画制作形式系乜嘢，咁呢个就好明显地系 3D 卡通渲染嘅形式嘅动画嚟嘅， 冇错，就 slam dunk 系啦， 咁相对嚟讲系避咗嗰、那个点讲啊，你每一 shot 揿停佢咧，影落去咧都系几漫画风格嘅会变成，因为如果你动画渲染嘅话咧，你自己可以拣到底要用点样嘅渲染个演算啊，就可以决定到唔同嘅风格，咁然后虽然系咁啊，咁会令到咧。就会令到佢个动作其实就好如果佢仲控制得唔好啊，会有啲硬啊嗰类嘢。佢而家可能仲调整中，我唔知道，可能都可能系风格。总之就系唔喐好地，一喐你硬系觉得佢喐得怪怪地，可能佢未调好嗰啲动作模组啊嗰类嘢咧。咁 睇落去啦，呢、这个十二月有得睇噶啦。 佢话十二月就第一套剧场版嘅第一套啦，咁叫 The First Slam Dunk 咁样，咁我唔知中文仲会唔会叫翻男儿当入樽啊，老老实实，定系因为香港系允许用英文名上噶嘛，可能佢就英文名叫翻 The First Slam Dunk 算啦。如果唔系话最初的男儿当入樽啊，应该点样叫？我觉得点样叫都好奇怪咯， 高男高瘦咯，台湾嗰、那个， 喂，都奇怪啊，你 都奇怪，因为咩？ 就算跟台湾译嘅，你然后你再加个 the first 落去，因为你一定要定系就咁叫灌篮高手括弧上，都系奇奇怪怪，我唔知道点样译。总之，其实都我都睇、香港上我都睇唔 Q 到噶啦，唔捻你啦。 好啦，跟住咧另一单咧就系、是TGS 今年嗱 TGS 系之前有搞过嘅，旧年都有搞过嘅，就旧年净开放俾业界，咁今年咧终于开放埋俾一般人啦。 唔止旧年啦，前年都系啦。佢都系话因为疫情，所以咁样出咗你业界就唔捻会传咩？间到咧，不过就系因为佢哋业界真系要倾嘢，真系做生意。我哋之前两年都有提到噶啦，佢哋啲业界啲人真系要倾嘢，要做生意，要成噶嘛。即系你唔搞咁嘅嘢咧，佢哋都好捻头痛噶。即系好多真系真系真噶，喺现场去倾啊，要唔要做啲即系啲做移植啊，做代理啊，做乜乜七七啊，系真系喺现场撞到个人，然后就拉佢拉埋一边，唔系就地政法拉埋一边，咁啊真系倾完之后握手，即系跟住后边就开始真系正式合作嗰啲嘢，系真系喺嗰度去洽谈商务噶，呢一部分嘅 TGS 嘅功能依然存在噶。所以嗰陣時就算淨係業界搞，佢都要搞埋落去。咁但係而家就佢哋 一定要開放啦。 即係日本政府已經唔發驚驚啊！你 同埋就係都唔攞在錯，因為嗱，醫生就話下年會搞翻，但係 我哋上年我上個禮拜講過啦。 但問題就係、是、大家仲會 care 你咩？個自己一個就係當你一年唔搞兩年唔搞，大家各自即係叫生命自要走出路，個個自己搞。咁仲邊個人會走你醫生？因為醫生佢一開始佢淨係招呼叫做咩？佢主要系招呼业内人士嘅，咁你业内人士都唔理你咯， 你个医生存在价值系咩啫？但系 T M 同 T S 本身其实最大价值唔系业内人士，系一般人。 嗱咁啊，佢今次咧就开放咗一般群众，不过就唔开放 cosplay 区， 系啦， 即系你 cosplay 入去依然得嘅，但系佢就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有个 booth 专门 for 你 cosplay 嘅。咁到底系缩皮啊，定系防疫规定嘅？我觉得系前者多啲嘅。不过佢嘅讲法就系话呢个为咗咩？我谂紧有咩分别咧？你一般民众就唔会传染，你 cosplay 就会传染。虽然如果因为佢哋唔需要再强制戴口罩，甚至有会要会建议你唔戴口罩添啊，因为惊你中暑啊。即系会场入面就有冷气，就应该唔会中暑嘅。咁但系可能佢哋都会为咗展现个样子就唔戴噶嘛。 你去个木章 message 个嗬？ 木章冇。 木章 message 嘅 cosplay 区拣就系管同管中间嗰条空嗰条半露天空地，嗰条空地我冲清佢叫咩？木章庙，因为佢喺度煲烟嘅。 唔止嗰度，仲有九道十一区个馆咧，馆入边都有嘅。 但系咁佢咁乜啫？咁佢而家冇取消馆，咁咗咪就晒喺嗰个咪在个香火鼎盛嘅位置，或者好高热到扑街啊！夏天， 所以佢哋应该系会除。咁佢就其实点讲咧？你唔系应该调翻？如果你系防疫规，根据防疫嘅嘢，就应该系禁止户外 cosplay， 惊你除口罩，然后要求你入边去戴住口罩 cosplay。咁先啱数嘅咩？咁先系防疫规矩啊嘛！即系你缩皮悭捻咗个馆，就算就悭捻咗个馆啦。因为老老实实嗰几个馆，你租你唔租，佢都系即系个场馆都系唔会有人任何人要有人攞嚟够胆啲同你撞期噶啦。即系但系佢大会就可以悭翻啲场租缩皮啫嘛。 缩皮啫嘛，纯粹揾只口缩皮啫嘛，咁嘅呢个年头。 咁 而家经济衰退，其实大家都讲紧经济衰退呢件事咯，呢个时候仲开咁大。嗱，好啦，讲经济缩皮咧，就讲到我苦月啦，咁咧苦月就执铺潮啊，直情系用执铺潮嚟形容。咁就好几间铺，包括咗七元店 A， 即系即系佢周元咧系两大栋噶嘛，一栋 A 点一边 喺阿里米达隔篱好卵大栋，就游住佢嗰个橙色嗰嚿嘢，嗰栋嘢啊嘛，嗰栋嘢是自物业嚟噶，系佢自己本铺嚟噶，咁那个都取埋，就点讲啊？先唔讲战略价值，象征意义都好咩啦，因为佢真系 老抽嘅，应该咁咯，老抽标志 系啊。即系你去到老抽，佢有好撚大个招牌喺度噶嘛？依个嗰个位嘅方圆就系ACC 支铺嘅中心位嚟嘅，即系佢同埋 Elevator 啦。咁啊，睇你点睇嘅啫。咁而家咧就佢就净系接正翻慈代铺头， 再累正向嗰间。 我记得佢慈代系嗰间都算大嘅，但系就冇抽完嗰间。但系佢而家剩翻嗰间，即系佢嗰啲全部嗰间间都好卵大啊嘛。 因为嗱，我咁讲下咧，今次接铺包括咗边噶？抽完 A 啦、新宿店啦、千叶店啦、蓝波店同梅田店嘅。咁千叶嗰间冇去过，新宿店我去过。细铺嗰间执唔执冇所谓嘅，新宿店嗰间其实即系算执咗冇所谓。 新宿嗰间好卵细嘅。 蓝波店咧就系、是、几大间，个门口就好细，系你要行过咗，你随时会唔觉眼行过咗嘅。但系再就好乸大，两层添，仲重要。梅田店咧。就算你攞住地图睇住你都系搵唔嗰种嚟，但系入到好啦，大即系我睇五间店，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你开铺都相当唔聪明咯。嗱，同样系开铺 ，Melon Book 咧开亲嘅位置一定系最靓嘅，但好卵细，即系例如老抽铺你去讲 老抽嗰、那个、 啊， 其实都几难搵噶，你唔即系你系好花多眼乱嘅状况之下忽略咗佢，但系如果你要搵佢咧就好容易搵到嘅。 同埋一样就系最紧要就系、是。佢直接一开入，佢喺车站门口直接去就到啦，三分钟都唔使。 楼上系机铺啊， 就系机铺， 即系总之都系啲宅会去嘅地方。你喺上边机铺打完，落去睇漫画，或者系 反过嚟都系， 或者调翻转都得。即系佢系会喺，佢一定会系黐埋啲 A C G 铺嘅。 即系有嚟大阪，即系话蓝波店咁样，佢上面就螺旋盘，跟住上面有 gamma。一层里面全部都系，即系Melon Book 佢好聪明就系、是，佢开清铺咧，一定系同一座大楼里面好几间一齐黐埋嘅。咁同埋就系、是、佢开一世成本低，但开嘅位置一定最旺嘅。 因为佢主力就卖同人，佢漫画都有少少嘅，但系就真系叫做有咁解，而且仲要系更加多嘅系成年嗰边。咁你相对嚟讲咧，即系譬如佢开喺拆船隔篱，两者系唔会抢生意嘅。 但系反而会因为哦，我行完测，我行完测算，即系阿尼米塔啦，我行完阿尼米塔，咁啊顺便过隔篱睇下睇下睇下咩啦 ，boss 或者调翻转，即系佢系会有个协同效应喺度，又或者机铺啦，机铺最简单，佢两个更加唔会有任何嘅影响啦。你除非你话宅个宅都系消费，咁都系咁多消费，然后互相抢钱，你除非讲呢样嘅啫。如果唔系，等于点解啲黄金啲铺头要开埋一齐啫？因为你会谂到哦，我要啲 ACG 相关，我唔一定系真系有啲咩目标噶。当然亦都有可能系我想要买某本书，咁啊然后去噶嘛。咁啊跟住譬如我去开拆船，见到隔篱美朗波喺隔篱喎。咁我咪系喎，顺便吓，顺便望一望啦，跟住顺便望一望，出咗嚟唔知点解又揸住几本同人字噶 咯。系啊，嗱，即系扎房店咁样，扎房店咧就喺地牢嘅，但系咧上面咧就有一间卖 cosplay 衫，跟住再上，我而家二楼卖 cosplay 衫，三楼卖 card game 嘅，即系成层楼嗰间大楼都系卖嗰啲嘢，跟住但系问题就而家就 而个业务其实冇咩重叠噶， 系啦，但系隔篱苦雨咧就地铺好大嘅地铺，即系嗰阵就系当你要开地铺，仲要开到好温大嘅话咧，租咪贵咯。 而且唔止㗎，佢有部分呢係虎跃嘅铺头呢係自己缩埋一嚿㗎。即係隔篱係乜 Q 都冇㗎，你要特登去㗎。 呢个系好麻烦嘅事㗎。 即係你为咗去虎跃而去虎跃，同埋我就去过老抽去撚晒所有铺头。所以点解啲 ACG, 香港 ACG 铺头基本上全撚部喺晒信和，剩返有少部分分散喺啲200啦，而家200应该冇晒㗎啦。即係嗰类㗎嘛，得几个商场好集中，香港咁撚多个商场，点解大部分都集中喺嗰几个，就因为大家系会直接就 係、是。互相协同协调效应啦，讲呢咁样就係、是。 就算哪怕有争生意嘅成分存在都好啦。个协同效应都比你个揸生意个效应大，咁样大家会，譬如我每个以前我每个礼拜系每个礼拜都会去信和一次，咁其实我唔系谂住做乜嘢噶，即系当然每一次都捧紧啲嘢翻屋企啦吓，而家就好捻头痛啦，咁啊，但系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大家先会去嘅啫嘛，咁但系佢唔系，你话我特登去某间铺头免了。就系、是、咁简单嘅啫，就算香港系拆船啦，当初系开到洗衣街嗰边啦，佢都要喺信和集资期啦，就系一样咁嘅意思啫嘛。 因为你叫做你互补，即系其实有一样就系、是、一条街你间做晒生意，其实唔系好事嚟嘅。你反而一条街好多间餐厅一齐做生意咧，大家就大旺嘅事。反而一个人咧，啲人就唔嚟噶啦，就道理一样啫嘛。 餐厅同可能有直接冲突。我举个简单例子就系黄金咯，黄金大部分铺头其实都系直接竞争噶。点解佢都要你买一堆啊？因为咁样会令大家谂到哦，买电脑就去黄金，嚟个高登啦，一样意思。咁啊，咁但系尤其是呢啲咧，唔系日每日要嘅嘢咧，属于每日要嘅嘢，即系你要每日睇漫画系你嘅事啊，唔关我事。即系咁，通常你就去屋企附近嗰间书铺买嘅。咁但系你呢其他嘢，而苦于仲有个问题就系咧，佢贪心，乜 Q 都卖，即系佢基本上想吞 Q 埋拆船嗰啲业务吞晒落肚嘅。咁咪变成佢对其他铺头嘅叫做咩啊？兼容性啊，即系好，即系同其他铺头黐埋一齐，好容易有竞争。 即系 但系咯，但系美朗博就唔系啦，美朗博佢净系几乎主力就同人知，最多加埋成年万系咁多噶啦，其他铺头基本上唔系呢两样嘢噶嘛。你就算拆船都有卖成年向嘅，但系有佢哋嘅冲突好少㗎咋嘛，又或者又系机铺啊 ，cosplay 衫啊，呢啲 metal cafe 啊，啲全捻部都唔会有影响噶嘛。即系所以佢就可以黐埋一齐，而虎跃如果黐埋，佢就有个隐患喺度。虽然我哋啱啱都讲好耐噶啦，就系、是、个隐患其实远远个损失远远唔够你成扎铺头加埋一齐，然后令到附近嘅人一谂到要买 ACG 嘅就攞去你嗰度去咁个效应好嘅。不过就佢哋唔识做生意，其实都唔系新闻嚟，佢哋嗰啲旧式嘅做生意手法，即系咧系八九十年代嘅事嚟嘅。 年代唔同啦，即系佢成即系苦跃仲抱住好似要督巴士嗰只问题就系、是，喂，督巴士唔话同嘅。 十鸠几年前，嗱呢、這个真系有录音为证啊，应该当年荒物嗰扎录音我应该有讲过啊，就系Manon Box 个经营手法系先进过苦跃好多，而佢一路讲我都系啊，佢哋迟早会一上一落，呢、這个唔系真系而家先讲，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噶啦，即系如果系长期听众应该有记得，有可能有咁嘅。记忆噶，咁我已经讲好耐次啦。因为其实你即真系自己帮衬过啊，即系唔系代购嗰啲，即系代购你对你讲冇乜感觉噶嘛。但系如果你自己帮衬过，你就知道差几捻远噶啦。就讲网页呢部分啦，即系佢而家变成话咩网上通贩啊嘛。我谂你准备接够咗你啊，调翻转，因为虎跃相对嚟讲啊，佢现实铺头嘅优势咧系比 Melon Books 大嘅。其实调翻转，因为佢铺头大啊嘛。 名鑼剝就個鋪頭太細啦，好多地方展示唔到，有好多書都展示唔到，好靠通販啊，所以佢個勢咧就穩定好多啊。虎月個勢屌乸聲 ，comic 期嗰幾日咧，同埋之後嗰、那個、那個禮拜咧，好撚難入。然后佢个物流又差，一 commit 期咧，就成个几两个礼拜先寄到书过嚟。我屌喇声真系，你住喺日本唔系咁急嘅，都仲冇乜所谓。我啲旅日嗰啲，喂大佬，我就住两个礼拜，即已经系好捻长嘅。有啲人翻乡下得两日嘅啫嘛，你点捻通饭啫？但系 Mailbox 系可以做到东京都内，系一日之内就寄到俾你。即系或者系一日之内就调到货落去你指定嘅铺头去咯。 即系 虎月系冇呢啲嘢嘅， 所以就唉，我听见就你同人斗网购，你点斗啊？ 啊，然后仲有咧就系、是、点解佢会有啲重叛亲离咧？就其实佢就系大得耐啦，霸道啊！ 佢得嗱呢样嘢就以前都讲过，佢得罪好多，其实得罪唔少同人 吓、 啊，尤其中小型嗰啲啊。 嗰啲条款面就唔系佢个点讲啊？当然都有嘅，有部分啲类似 sales 嘅物体啦，唔系 sell 俾我哋啊，系同啲同人嗰啲接触嗰啲职员啦，我哋对口单位啦，嗰扎咧其实有啲都几閪啊，即系有啲老屎忽，即系唔嬲多唔值钱，你靠我唔系我靠你，又会成日有个咁嘅心态。其实但系事实上你谂清楚，你赚到嘅钱除咗喺客入边袋翻嚟，都喺啲同人画家上面去攞翻嚟啊嘛。佢哋都系你嘅客嚟噶嘛，但佢成日都觉得对方系供应商啊，当咗即系，但系美隆 book 就唔系咁样做嘅。而最紧要一样就唔系态度咧，呢啲咧都系叫做咩啊，跪地弃主啦，乜都好啦，而系你睇嗱 App Store、Google Play 两档嘢啦，个抽成啊系一样噶嘛，基本上系都系三七比噶嘛。点解会一样啊？因为一个人降，一个人升，一定会即刻另一边一定会跟进话还击啊，诸如此类，大家有个默契喺度，唔会搞呢个数嘅。咁一开始搞咧，就好似之前 Epic 嗰单啦，咪嘈到好卵大镬，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嘅、 嗯， 就系咁啊！而家苦嘅就系 MacBook 降低咗个抽成啦，个数扣咗少少嘅咋，苦嘅唔喐。咁结果我睇到啲同人喂，老实讲，我又唔系买得书多，你咁样扣我一扣，咁我又好难做噶、啊。即系咁，然后 MacBook 嗰边我睇下，come on come on， 我减授权费，即系当咁嘅情况之下，咁啊啲人咪跳槽咯，超反正啲人要买嘅去 MacBook 同去你嗰度买一鸠样啦，而且你间铺头要实体展示，又要我呢样，又要压货，又要成要 上架费，诸如其他嘢。 咁唔使上架费，不系佢要有个门槛好捻高，但系如果你通贩嘅话咧，个门槛相对低好多噶嘛，唔使加咁多嘢啊嘛。咁佢咁嘅情况下，我两边都买得到书嘅话，咁我而如果我独自 MacBook 嘅话咧，佢个条款就再优惠啲，嗰、那个授权唔系个授权嗰、那个抽成啊，又再低啲嘅。咁嘅情况下，我梗系去 MacBook 啦，即系一系就我两边都照放，但系发现大部分都系 MacBook 嗰边卖出去，因为你铺头唔掂啊嘛。而且尤其是呢两年啦，喂，大家都唔系好想出门，即系无论系咩原因都好，无论系政府唔俾你出门又好，自己惊又好，懒又好，咩都好，即系出到门口啲过啲铺头，都铺头又闩晒，出边又好好咩咁啦，咁留喺屋企算啦。你啲宅咧，嗱虽然就唔系等于嗰个宅就唔系指宅喺屋企咁解，但系。你啲宅都唔系好中意出门嘅，都户外派嚟噶嘛？咁可以通翻过嚟，即系仲要系买唔知几多，而家唔知几多钱啦。嗰阵时万而家系啊，当呢、這个再呢个另一样啊。虎月咧，佢当初要免运费，要买成万几 yen 书噶嘛。MacBook 系首先减价，减一开始减个千几定二千几嗰阵时咧，系做捻到顶唔顺嘅。其实系因为佢真系蚀运费俾你嘅会，咁后屘好似加翻到四五千咁嘅。我肯定而家几多啊？因为佢不断咁变嘅，视乎佢个业务量啊或者策略嗰类嘢。咁佢通翻去我屋企，咁我咪简单好捻多咯。即系我唔使为咗买漫画而出门。咁即系喺呢个疫情上啊，呢类经济先弹噶嘛。你实体经济系扑得含得卵噶啦， 同埋佢实体经济都已经唔好啦，之前早几年 啊，而佢又唔，佢依然到而家呢一刻 now， 佢个网页依然系咁卵细，即系咁啊冇得晒，冇得讲咧，个西又西过人，系咪先？所以佢即系扑街系真系唔系咩啊？即系老实讲，如果佢仲冇啲咩大刀阔斧改革嘅话咧，即系佢我唔好话佢啲咩一哥地位嘅咁虚无嘅嘢，即系会唔会接都系个问题，会唔会喺短时间内接都系一个问题，好认真。 而经济衰退， 你见我哋新闻每一次提到佢 都冇嘢， 冇一次好消息嘅真系。即系啊，嗱，唔系我哋拣噶，系啊，但系真系次次佢呢期都系唔系收铺，即系不断咁收铺，佢全国咁捻多间铺头，收下一间，收下一间， 咁而家收，而家收我剩翻最后一间啦，诶、哎，真系。 好啦，咁我讲下啲香港嘢啦。 本地消息啦，咁啊呢个动物节啦，就喺七月啦，咁啊唔能关我事嘅。不过诶，佢、就诶搞一扎新规定，咁啊先讲 cosplay 嗰边啦，就 cosplay 嗰边就话诶、有啲叫做指引及建议，咁我唔知佢唔遵守嘅话会有几多问题啦。咁佢因为佢有登记 cosplay 啊，虽然理论上你 cosplay 唔入场啦。都係有咁嘅大有人在嘅，咁佢入面就有個cosplay 自行行就好耐之前㗎啦，咁佢就如果你係cosplay 然後去登記，咁呢佢就唔使入場同埋唔使排隊咁、樣嘅，雖然佢哋自己有條隊啦，嗰條隊短好多嘅，咁佢就可以咁樣搞㗎嘛，但係佢而家就話如果你係要根據去玩呢個 cosplay 自由行，即係想要免費入場嘅話咧，咁你就要根據我哋啲規矩啦，多咗好多好叫多啦，即係咧就即係都係嗰啲唔准露胸啊，唔准睇到底褲啊，唔准露出太多肌膚啊，即係如果你要露大腿，就要著絲襪啊，嗰類嘢咁啊，然後你要出示翻你 cosplay 緊邊個角色嗰啲咁嘅嘢，乜乜七七樣那樣咁啊。咁啊，呢个摆明性别歧视嚟噶啦，女性就一大惨机会，男性就只系一样嘅啫，即系上半身唔管你，即系你就你 cosplay 拒住佢都唔会收，佢都唔会隔你嘅。咁啊，下半身咧覆盖面积要大过三角裤，我谂紧，我要细个都好捻高难度啊，大佬，我哋要细个而唔犯法啦。你先讲啦，呢啲规矩系佢自己嘅规矩，但系你同时要守法噶嘛，你要细过一个三角裤嘅面积而唔犯法，系好困难嘅事嚟嘅，大佬。 我想， 除非你话听你个啷啷咁细啦， 即系丁字裤唔系好多人着咁着嘅啫。 啊，即系咁就系咁，佢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谂你除咗 cosplay 呢个心之妖精之外，你都几难去会过到呢条规矩，老老实实。 唔系就系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等先，我印象中一般一嗱，我唔计 L game 啊，一般动漫角色好难上佢个，因为咁嘅话咧，电视台唔俾播嘅。 嗯，即系我唔先讲男士嗰部分，女士嗰部分就系好卵大喎。露出个高嗰阵时候就要打底，一系打底啊，丝袜裤啊，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喂，咁我 cosplay 个角色冇呢咁嘅嘢喎，点算啊？即系又话唔准露胸，佢可以露上胸，可以露上半球，就唔准露下半球。但有啲角色系露下半球嘅，咁点算啊？ 不过其实嗱呢样嘢其实好老实嘅，因为之前几次，因为应该唔系几次啦，前一排嗰个展啦，你去嗰个咧，有啲 cos 有已经系有人投诉就话， 永宝 系啦，斯一唔知唔系斯一培养啦，即系上次去嗰、即系 永宝咯， 系咯，咁就话啲 cosplayer 好细个嘅，即系十四岁以下嘅 cosplay 都好性感，就被录入被人侧目嗰种啦。咁有人投诉，又话太离谱啦。讲真就系真系去萝莉咁年纪，你 cosplay 咁性感，有问题，咁就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就管得比较即系提得比较严啦。呢样嘢我系理解嘅。 有少少原因就系因为近年我哋讲 Wing 宝嗰阵时都有提到 ，Wing 宝加拿嗰阵时都有提到佢因为有部分咧。即系如果你兴趣使然咧，就好少会咁搏嘅。但有部分揾食嘅，真系拍写真集啊嗰类嘢，佢影佢着到咁露，你写真集入边仲大胆啲添。佢系要攞嚟做招来，所以如何那样，的确我喺 LG 入边都见唔少嘅。即系咁，但系老老实实，我觉得依然系属于合法范围。你管佢去死啦！即系你如果你话佢系犯法嘅，喂，因为佢讲到喂睇到底裤都有问题，我有啲角色真系露出嚟嘅，咁点算啊？佢即系唔讲嗰啲魔改去 cut 装嗰啲嘢啦，有噶有啲咁嘅角色噶。我谂喂，小姐，你 game 入边嘅角色冇露齿噶，件衫系完整喎，点咧？唔够布啊？车到一半，唔够布 ，cut 咗佢，梗系唔系啦，即系 sexy 啲啊嘛，系啊咁嘅人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完全未去到去一个咩，即系佢最少多部泳装咯。我觉得你点话香港嘅标准应该最少系可以允许你三点式啊？ 咁你泳装本身你可以着出街嘅话，点解你唔可以佢系？ 我唔系讲 Michael 啊，唔系讲 Michael Bikini 啊，系讲一般嘅三点式泳装啊。即系香港几时倒退到咁嘅地步啊？即系不过算啦，你佢就不过先讲，如果你唔想遵守佢咧，理论上你喺门口都系可以嘅。 佢吹唔涨嘅。 啊，佢系唔太吹得你涨啊！保安有权可以踢你走嘅，理论上，但系正常嚟讲，佢就唔会做。 嘢嘅，因为理论上你又冇犯法。 系啊，咁 如果你再露得多啲，露到香港法例嗰啲都犯到，咁就另一回事啦。 咁就离谱啲，咁又唔好讲啦。但系一般嚟讲，你着三点式系唔会犯法嘅， 应该唔会嘅，系啦。 即系不知火舞系唔犯法嘅， 系啦。咁啊，佢今次就CP 就收皮唔玩啦，就唔佢都唔再叫 CP 噶啦。咁佢就叫翻做同人区，醒水少少就唔叫嗰啲乜嘢 X 松啊嗰啲咁嘅奇奇怪怪嘢啦。咁佢嗰边咧就要就话要求嚟有两个要求就好撚奇怪嘅，就唔知系因为又系变返啲唔撚识同人嘅人去搞定系点啦。佢首先佢要求呢，大会就要求佢哋去攞入场证，但入场证就唔系当场搞嘅，系要你事前去攞定，而个时间系办公时间嚟嘅。咁你如果你系一般打工仔或者系学生，学生而家放暑假未？我唔系话而家嘅学生呢刻 应该未放，依家未放。 咁如果你系未放假，你又可能要请假，或者系走堂去攞。如果你系翻紧工嘅普通打工仔嘅，你就要请假去搞。你知请假去银行搞嘢几咁麻烦嘅事嚟噶啦。即系咁啊，变成就系大家就喺度咦呀呀啦，即系谂紧，喂大佬，你明知呢啲嘢，点解一定要办公时间搞咧？你做传媒嘅，大佬，零速传播，即系你唔系唔知噶呢啲嘢，你本身都唔系真系咁朝九晚嘅咁噶。啊 ，OK， 嗱，如果你唔要咩嘅，我特别迟一日，即系喺嗰个前面迟一日，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嘅晏夜晚嘅时间。一日咁大把，咁你话如果你唔要嘅，咁你嗰日之内同佢搞捻掂佢。如果唔系，你就遮捻掂佢。又或者系当日朝头早你先领证，即刻搞其他嘢，咁咪冇事咯。但佢又唔系，即系呢啲官僚到咁嘅地步，即系搞到我都唔记得咗，到底你系贸发局啊，定系一间商业公司嚟？咁啊，仲有唔止嘅，咁佢就仲要系登记嗰阵时就另一个要求就系唔准迟到，唔准早退。如果迟到早退，咁啊会影响你往后嘅申请乜乜七七。咁啊，迟到呢样嘢咧，就成一路都讲紧噶啦。咁有时有啲嘢，尤其是咧，你喺湾仔呢头咧，其实咧，你如果你住到天水围嘅话，都几攞命噶。你九点钟要到，咁九点钟系开场啊，大佬。咁你九点钟要开场，咁你即系我谂你，我懂。 始发点 啊！有啲住到天水围啊，嗰啲屯门啊，嗰啲嘢真系 入会展站咁啊，而家有 差唔多头班车就要出去噶咯，即系好攞命啊嘛！呢、這个都算，呢啲就算系你个人礼貌嚟，你住捻到咁远系有少少你自己选择嚟嘅 ，OK 就算啦，唔准早走。我谂紧你唔准迟到又唔准早走咧，会出现个咩情况呢？我最迟九点半要登记到啊嘛，即是话我理论上我最迟都系九点半要到啦。我九点半到，然后你八点或者九点就收工，唔同日数有少少唔同嘅。喂，咁我即系咪要踩足十二个钟头？ 同埋一样就系、是，如果系 commit 咧，我可以理解，因为 commit 系有啲咁嘅人嘅，但系唔使啊嘛，你个咁数。 commit 系十点到四点咋，六个钟咋，你一倍时间啊！如果你系单拖系好卵大镬，你呢十二个钟头之内咧，你要去厕所食饭乜七咧，一系搵人帮手，一系就同隔篱嗰个头度讲。如果你同隔篱冇咁多沟通，又或者系真系有熬底嘅，因为有时关钱事，或者系啲书惊人偷乜乜七七，你要成个档冚埋佢，收晒佢，然后就你系去个厕所，你要咁样做啊，好卵麻烦噶。然后有啲人早卖晒嘅，咁我坐喺度做乜嘢咧？即系我又卖捻晒啦，你又唔准我走，我走你就会屌鸠我走咗。即系佢而家走，因为佢走嘅意思系真系你见个摊冇人，佢就当你走啊嘛。咁好卵大镬噶，我要坐足十二个钟头，我喺度瞓觉，即系搵人麻烦就佢，即系呢个系佢好似好合理嘅，即系唔准迟到早退，好正常啦。但系你睇埋你个开幕时间，你就知啦。喂，大佬，你商业摊嗰啲啊，你就系员工啊，都瞓更啦。你有冇去过做？有冇去过噶？冇人一踩足全场噶，踩足全场都最少要中间要轮流休息啦。即系，但系你同人摊，你得三张门票，我就当有人啊，都系三个人轮流休息噶咋，好攞命噶。即系佢系完捻全唔明个同人世界点样，你个规则点样玩嚟，而且到八九点都冇人去同人摊啦。调翻转讲，搞啲咩规矩出嚟？如果真系想买到落底，踩到落底，自己自然行有安排啦。你咁样减粗留个人喺度做乜捻啫？即系而且你连续几日嘅，你朝头早首发你系嚟，跟住九点钟先收，咁我九点钟先收，咁我翻到屋企都十一二点啦。跟住我首发又要出嚟咯，你系咪攞条命先？即系完捻全唔识唔理解人哋嘅，所以抵俾人屌嘅老老实实。不过呢档嘢俾人屌都屌咗咁多年啦，都系咁嘅死款，都咁嘅太皮款， 惯咗啦。 咁啊算啦吓。咁啊最后咧就讲啲其实都好少嘅八卦消嘅八卦消啊，本地消息，而且仲要唔关官方事啊。 加清楚啊！ 纯粹系我依间嘢，我系留意系少喺 Facebook 有人嘈，少少嘈嗰轮啦。 咁啊，咩事呢？就系、是、一个叫自由慢慢讲嘅 Facebook 群组，有个网民系网民，普通网民啦，唔系官方啊，有人误会咗噶，就话系就系攞咗人哋日本画家张嘅图啦吓。咁啊，加咗中华英雄logo落去，咁就系咁改咗张咁嘅改图， 咪作恶搞图啫嘛，其实即系咪应该叫恶作剧图啦？即系咩？ 又唔一定恶作剧嘅，有时即系觉得佢喂，即系嗰啲西巴烹2077嗰啲咧，嗰啲有啲奇怪，然后车佢个 logo 落去嗰种啊， 跟住大家以为系官方图嗰种啊，因为有个似喇叭版。 啊！即系个辣眼咯，有几分之，因为嗰种嘅大厦咧，真系香港系你嗰啲一线天大厦，成条后巷，然后啊好 Q 多，不过啊旺角嗰啲旧区啊好 Q 多噶嘛，嗰条巷仔，不过通常就唔通天嘅，通常上边神梗系会有人搭旧嘢打横去用 Q 慢啲嘢，所以就睇唔到天嘅。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嗰类咁嘅大厦，咁其实都几有特色噶嘛，城市特色噶嘛，咁佢就系画咗咁嘅规划图，咁然后有人改，跟住佢就啲人就话喂，你有冇问过原作者噶？咁呢个老实实，好多人甩图改图都唔会走去问原作者嘅，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佢俾人焚完之后，佢就加翻咩恶搞啊、异创啊嗰啲踢落去，咁就咁话其实成件事就好捻无聊嘅，即系根本只不过系佢咁话佢加得有啲以假乱真咯，个情况咯，老老实实，你真系你如果冇事前唔知就咁望呢嚿嘢啦，真系有机会真系当佢系官方图。真系讲嘅，呢个好认真嘅，即系咁，所以就先引起咁多争议啫嘛，老老实实。如果唔系嘅话， 喺呢、這个应该咁讲就系呢单嘢喺呢个礼拜其他新闻面前根本不值得提咯。 啊，不过就顺便提一提啦吓，既然佢既然佢 timeline 洗到落嚟个 timeline 度，咁我姑且提一提咁解啫。 系啦，咁最后咧就补充一单，其实完全冇关间嘅，就系阿约翰逊追落台啦。啊，佢差咁捻耐， 因为解决一个人物啊嘛，7月7号解决约翰逊，然后7月8号解决安倍晋三。因为解决一个问题， 唔系应该由系阿约翰逊任内最两大公益就是一脱欧，二 BNO 入BNO 刘英放题。 屌呢样嘢系你系两党共识嚟啊！就算冇佢喺度，即系啱啱我哋讲安倍嗰阵正讲紧啦，唔系某即系某个人做紧嘅嘢，但系唔代表某个人一就系、是、某个人嘅事嚟噶嘛。 同埋我欣赏佢落台原因就系防疫期间佢防疫期间开 P。党边去性骚扰， 仲要系性骚扰男人， 几好啊！ 重点系男人啦，即系几平啊，性别平权啦、啊。 我欣赏呢个理由，呢个理由落台我欣赏。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咧就 下个礼拜再讲啦， 下个礼拜再讲啦，祝你好运啦，好，下个礼拜， 拜。